我們節目開始了，為什麼還在玩這個？這裡有氣流啊嘛，這裡。什麼來的呢？這個是不明飛行物體。喂，我們介紹了我們。透貴功能。現場這一個，東頭灣道99號的現場先。除了有架不明飛行物體之外，也有兩位未曾上過東頭灣道的重量級嘉賓，跟我們今天一起過這個大垂直的晚上。 好開心啊！係啦，咁啊唔使介紹啦，睇就已經知係邊個啦，明人嚟㗎嘛。咁就阿李力持導演啦，咁同埋咧隔離呢一位咧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係啦，大家好。咁另外咧就呢一位都係名人嚟㗎，佢。 網台界名人啊嘛。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。 陳達人。 仁光，你好。係啦，咁啊，另外亦都有另一位名人啦，就我哋東頭灣道嘅名人啦，就係迪 Sir。係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哇，今日咧，因為介於皆因咧，今日就呢個大除夕嘅晚上，咁啊，亦都係東頭灣道咧，即係呢個2014咧，就呢個收爐嘅收爐嗰集，咁所以咧，一定要係即係特別啲啦，比開心片啲啦。 咁啊，就好多謝咁多位嘉賓啦，今日嚟幫襯，唔係幫襯，撐東頭灣道。咁啊。 阿李導演同埋阿仁哥原來咧都有段淵源嘅喎，係咪啊？今集咧即係都唔係第一次碰頭喎，你哋。 唔係，其實咁嘅，阿李 Sir 咧就唔會記得我㗎啦，人哋就記得佢啊，我佢邊會記得我嚟啊？即係咁樣即係揀咗，咁樣有咩得罪過先？通常都梗係有咩得罪過先？ 得罪過先。 唔係，其實咁嘅，今日咧花家姐咧揾我上嚟咧，咁講期案已經係一件好奇嘅事啦。再揾我同阿 李 Sir 咧就話一齊去做呢件事，咦我話。咦，其實我同阿李Sir有少少淵源嘅喎，咁樣。 不過佢係唔記得嘅，咁咧其實嗰陣時咧有個喜劇之王訓練班，咁嗰陣時咧就即係師姐啊、子善啊，即係我哋一堆一齊嘅，咁又同你去唱 K 啊，又送你翻屋企啊，十幾年前，你送佢翻屋企，講緊 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喎，OK，咁講緊十幾年前 叫做小心洗得萬年船，即係香港又好，內地又好，我哋都係嘅，梗係喂， 你 陪陪我去攞架車，陪陪我去邊度，陪陪我咩嘢，即係唔係即係我哋小心慣咗啊？ 喺阿李 Sir 個 護送佢啊嘛， 係喺李 Sir 個立場咧，佢就係咁樣諗。但喺我哋嘅立場咧，梗係擦鞋啦。喂，李 Sir， 喂有咩角色關照下？ 即係唔係驚佢俾人哋鞋夾 拗啊？有咩拗到？ 如果講到係擦鞋的話咧，我諗你係相當失敗。即係你冇理由擦咗我鞋之後，我 唔記得 佢十幾年之後先相認翻， 冇經驗， 梗係擦得唔好啦。 唔係，其實又多謝你嘅，因為如果唔係當年咧，就真係。冇乜嘢撈嘅時候咧，咁我咧就唔會離開嗰一個行業，又喺第二個行業裏面發展得唔錯，再翻嚟而家啲時間又 喂，但係喜劇之王訓練班咧，你即係而家再講翻咧，即係其實都冇欠你哋， 喂，梗係冇啦，多謝佢啊， 真係完全冇欠你哋，都係冇攞你著數不能止， 俾好多，我依家好多做生意嘅概念都係喺嗰度攞翻嚟嘅。真㗎 嚇！哦，咁一間做完節目，你再護送啦， 慢慢 導演啦， 俾啲機會我。 咁啊，其實咧，今日呢個組合咧，都可以講一個喜劇組合嚟嘅。你知道我哋講呢啲奇案，有時都好多悲情啊，好慘㗎嘛。咁啊，揾個奇案組合咧，唔係奇案啫嘛，喜劇組合。點解喜劇組合咧？因為除咗兩位係即係喜劇之王啊，喜劇導演啦，其實阿迪 Sir 咧都好多即係奇案迷咧話你個樣咧，好開心嘅。 喂，係啦，有得諗喎。 即係就算講啲慘嘢， 都聽到過嚟啊。 嗰啲係想佢嘅樣子，即係就算係講啲慘劇咧， 我哋嚴肅慣嘅喎，真係 唔係係你個樣本身，你個五官係 唔 係 你而家咁樣側側地，佢有少少幾分似許仕仁喎？ 係唔係啊？哇！唔好啩，大佬揾個第二個似得唔得 啊？係啊，好似唔似似許仕仁。 阿李 Sir， 考慮下，考慮下迪 Sir 啊，你試下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即係喜劇嘅組合嚟講，呢個奇案咧都幾難嘅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講乜嘢咧？我哋都要揾單 case 嚟講啦嚇，即係好啦，出咗個 film 上環果欄。 借款車械劫案，哇！呢一個真係好陌生嘅呢單案嚇。你知道我哋啲案好多一噏出嚟已經係知道大家耳熟能詳係咩案，但係呢單咧，我諗真係好多人咧都未聽過。咁點解要講借款車咧？咁當然啦，近日嚇即係城中熱話就講呢個執錢事件啦。嚇，我哋吹下水先啦，譬如好唔好啊？咁啊，嗰日咧其實我就真係好唔抵嘅，即係近水樓台喺我樓下啫，大佬。告示打到翻緊工咁啊，明明喺樓上嚇，即係 或者係你好彩咧， 唔係啊，當時 人都認得你。 係啊，你喺嗰度咁樣得㗎。 執幾多嚿冇用， 冇執㗎，冇執㗎。 我諗我唔敢執㗎，真 係。係咁啱嘅。 係咯，我成日 不義之財， 因為我知道閉路電視。你哋咧，你哋會唔會執咧？如果喺現場，請問我哋老實 嘅節目。即係你趁熱鬧啊，執下就梗係會啦。 執嚟 咁，但 係 你執完之後，即係執完之後，你唔夠膽攞翻屋企咯？ 點使咧？ 因為我哋經常翻個內地啊，尤其是內地添。內地的謀殺案的破案率是幾乎是 99.99%、 嗯、啊， 那他一有命案呢，他就那些全部的閉路電視全部 是不是 交 給 他，他一個閉路電視追一個閉路電視一個追一個追追追，我看那些什麼社會與法的圖呢，真的呢，你說哇厲害，就是說在大陸千萬不要搞事，千萬不要出事，所有冚唪唥咩賓館、賓館嗰啲電梯啊、賓館走廊，全部都係。咁香港係唔係啊？香港好彩唔係，好彩唔係。咁但係你話喂，雖然話佢唔係，但係都好多眼噶嘛，好多即係其實而家都好多眼。 係啊， 即係差佬都話啦，喂，我去嗰度附近啲店鋪睇下有冇啲閉路電視添。咁你話喂，你自己政府有冇閉路電視咧？咁我諗佢就冇倫敦咁多喎。 係 嗱，英國咧真係多到咧， 但係俾人話冇私隱啊嘛， 好多嘅，好多嘅。咁但係喺一個現代嘅社會，如果你話我係愛嚟管理的話、管治的話係。而家係必須的， 睇點樣平衡咯。 而家係必須 嘅，係啊，真係一定要有呢件事。 嗯，喂，但係講緊你頭先話大陸咁，你係講緊而家啫喎。講緊咧九十年代咧喺南京咧，我哋都講過，有個女仔俾人哋碎咗2000塊，周街掉，但係咧最後揾唔到個兇手嘅，可以。即不過講緊九十年代啦，已經係嚇。當然今時今日就無孔不入㗎啦。 你講即係你唔好講下大陸啦。我哋做無線到而家仲有一單啊，係無線嘅。PA 女 PA， 跟住喺鑽石山，喺鑽石山嗰頭係唔見咗啊！ 八幾年嘅 係人單蒸發係唔見咗喎，咁個人點會唔見咗啊？梗係唔知點又俾人哋唔知擁埋咗啊！咩唔知去咗邊度？即係你話喂喺香港喎，即係嗰陣時嚇點會唔見咗㗎？ 呢單嘢係八幾年嘅係咪？ 75幾啊！鑽石山嗰邊墳場多咧，嗰陣時啲撞到亂曬龍㗎啦嘛。真係有個窿啱啱開咗就落咗去就冚就揾唔翻㗎啦。 因為阿導演頭先講嗰單咧，應該係講緊80年代頭咧，有一單係鑽石山一個女仔就俾人哋殺咗之後咧，佢就擺咗個隧道口嗰度，咁揾到條屍嘅，成身咧好多嗰啲半月形嗰啲傷口啊。咁過咗冇幾耐咧，就應該係出現咗嗰單頭先你講嗰單。咁有啲人咧就將兩單都冧埋一齊，會唔會都係同一個即係變態佬做嘅？但係嗰個直頭係 人間蒸發咗冇咗， 揾唔到條屍 啊！揾唔到， 即係揾唔到條屍。相當之恐怖呢啲案件。咁我哋講翻個械劫案咧，即係嗱，好似告示打到呢單嘢啦，咁樣跌錢法咯。其實呢單嘢大家點樣睇咧？真係咩咁奇嘅咧？呢單案阿迪 Sir 同你呢個探員前探員精室探員嘅角度， 如果照表面睇，我哋睇翻啲新聞咧，係都好唔合邏輯啦。如果一個解款車可以跌咗三個箱，而呢三個箱仲要係可以打得開嘅，咁平時你搶咗個箱都要揾錘仔揼先開啦，係咪先？咁都幾難接受啊！唔正常，唔普。 我用滑稽兩個字咯， 好滑稽， 好滑稽噶嘛！即係就算你唔好講話借款咁嚴重啦，喂，機器組阿攝影師哋攞個 camera 上架車，你都會好小心擺好 lock 好曬，後邊扮埋閂埋門啦，係咪先？梗啊，老鳳啊，係咪好貴重？ 我哋攞啲骨灰上車。 咁你好 話好骨灰啊，骨灰啊，講錯。 咁你啲錢擺落個箱都應該有嘢鎖㗎，冇理由咁兒戲，真係保鮮盒咁樣吸住。咁跟住，喂，咁嗰度車門你閂埋都有鎖㗎，你解款車嚟。 邊有咁兒戲啊，大佬？ 其實呢個咧， 但係咪好笨咧？呢啲賊，如果係嘅話， 佢又唔係賊咯， 即係 疏忽。 我哋依家都賺。 你真係信係疏忽啊？ 其實咁嘅，因為細佬生意失敗嗰期咧，都有撈過解款嘅。 咁其 好嘢 喎，係啊，因為 首先要聲明咧，阿大仁兄咧，而家就已經係生意相當成功嘅一個殯儀達人先。咁而家講緊以前嘅辛酸史啊，點啊？ 唔係唔好唔好話辛酸都係一份工作嚟嘅啫。咁其實咧，我自己做真真正正介款員咧，其實裏邊有好多嘢佢執唔正。 嗯， 佢依家運送呢嚿錢，我睇過個新聞，佢唔係揾架介款車去做，佢揾架類似 van 仔嘅物體去做。咁但係嗰陣時我哋都係嘅喎。係啦， 點解唔揾？ 即係你曾經試過係真係咁樣 計？係啊，係啊，咁 但係有冇跌過出嚟啊？ 冇。不過你真係好似垃圾咁嘅啲錢， 嗯， 劈曬喺後邊咁樣嘅。我哋有時即係好話唔好聽，即係叫做係瞌下眼瞓嗰陣時，走去後邊瞓喺啲錢上邊嘅。嗰陣時 冇枕㗎。 係啊，嗰陣時六嗰陣時，喂，真係有諗過，又睇下好多嗰陣時啱啱入行嗰陣時，啲師兄其實應該規定有個司機咧一定要坐入邊嘅，就唔准走嘅。咁嗰陣時我新入行咧。個司機同埋啲阿 Sir 咧就落咗去食飯，就得我新仔你喺度看住架車啦。 OK， 係啊，因為嗰陣時我有諗過，喂，不如我成架揸走佢啦，即係有諗過下呢啲咁嘅嘢噶嘛，都 即係對住少少歪念， 歪念。 因為我哋做導演，我哋成日幻想啊嘛。你告示打道，你唔係泥路，唔係石路，即係唔係等下等下咁，你咪開咗門啦。你咁行咁無端端點會咩咧？係咪一揼車去到門就打開咗咧？即係唔係啊？喂，嗱，你一揼車打開咗啦。你如果有嘢跌啦，後面總有車會撥你 的。係啊，即車來車往啊嘛，嗰度高速 走咗架車。 呢下就係即係 好難想象 去幻想， 唔係一定係有啲嘢搞緊。導演好似即係我都係有時用幻想空間，即係其實佢話四個人全部坐曬車頭喎。呢件事已經好唔合邏輯啦。我有件嘢喺後面我都有揾緊撳下撳一撳啩，搬屋都會啦，係嘛？即係仲要開咗 門。你開咗道門，你總有啲聲㗎，跌咗出去有啲聲㗎，你點冧嗰？幾嚿嘢咧？係咪就係挨咗喺個門嗰度？一打開佢就跌落去啊？點樣？喂，我就算打開咗門啦，我個人嗰部機器我都好難話要咁樣拱咗出去㗎，咁奇怪嘅真 係。其實我曾經有諗過少少陰謀論嘅，就係咪咧？嗰啲介款員咧，其實已經係即係有內應喺後邊嗰啲車嗰度咧。就前邊咧，我又冇親手做呢樣嘢啦，冇太複雜啦，當唔小心咁樣鬆一鬆，道門又未落得實啦，踩痕有一即係佢一挫嗰下咧，咁你後邊嗰架咧就留意住咧，追上嚟就執啦。即係我有諗過呢件。 有冇 potential 做呢個探員啊？ 唔係，即係我有諗唯一嘅方法又唔上身。 你知唔知嗱？所以咧，由而家雖然唔係話拉到咩內鬼啊，咩都唔即係冇任何證據啦，起碼。但係咧，即係我哋都話啦，我哋睇咁多案。其實啲人咧即係都要度橋嘅，你犯一單案，所以咧咁耐都未捉到任何一個咧兇手咧係導演啊、編劇啊呢啲冇嘅，就因為咧佢哋可能咧 殺過到骨啊， 太過精密啊諗得，因為可能殺咗人都揾唔到嘅，都唔知，所以咧係冇呢一種職業。 不過你做得呢啲導演呢啲，點會走去犯法咧？ 哎呀，好難講 㗎。 揾到食政務官咁都會。 喂，我話説咧，你講嗰單嘢嗰陣時，頭先咪講過有一刻想走，其實我真係做過少少 research 嘅。因為盜竊同埋搶嘢係兩種，盜竊最多係十年刑期嘅。我曾經有諗過咧，就係即係講啱啱做緊嗰套西片叫逃啊嘛。 逃 係。咁啊，佢係逃獄嘅時候，整個喺沙灘整個窿咁樣掘啲買啲衫落，我係諗過喂。即係同我啲夥計夾食，我哋不如掘定個窿，到時啲錢懟曬落去，我出嚟認咗佢。 你要諗埋 十年 啫。水定點啊，導演呢招？ 我啊，淨係知道咧，即係嗱，而家有件嘢喺度，我偷咗佢就偷竊罪。但係如果你喺側邊咧，我就 係啦， 然後咁樣即係打低咗你，喂，咁就 終身 有機會， 嗰個就重好多。 係啦，所以偷同搶係兩件事嚟嘅。 喂，咁啊，但係阿迪 Sir， 不如講下嗱，作為一個即係探員啦，你成日去查呢好多呢啲咁嘅案，都係牽涉到銀紙噶嘛。喂，好大誘惑噶喎，即係我聽你講咧，即係有啲以前有啲夥計咧，都會有少少即係抵受唔到呢啲誘惑，係咪即係以身試法嗰啲咁嘅事發生？ 咁啊，梗係呢啲情況都有嘅，報紙都賣過啦，有啲即係執到啲錢交俾啲警員，啲警員翻到差館就冇交翻出嚟啊，自己袋咗。 你講呢啲係即係嗰啲係老不實為嘅市民喺街度，阿Sir阿Sir，我執到3000蚊咁啊，俾你咁樣啦喎。 咁啊，曾經發生過呢啲咁嘅事。 跟住個阿Sir就冇攞翻去。 嚇，咁啊變咗成為一件案件啦。咁啊，至於係邊一單，我哋唔好講啦。 喂，仲有啲 即係會有類似啲情況，有啲人喺某個程度咧，見到錢咧會貪嘅。咁佢其實就好即係唔識諗啦。你有一份咁好嘅工作。同埋你係一個警察添，你更加唔應該 見財起心，因為一個警察經常性會接觸到很多錢嘅。 你講過一單係你個夥計嗰時有一個夥計係嘛，就去查一單爆竊案。 啊，唔，嗰個唔係我夥計，跟我啲夥計絕對冇 軍啦，某個警員啦。 即係曾經有啲探員去調查一宗案件嘅時候，喂，一單爆竊案件，咁佢去到見到話，咦，原來賊人都偷漏咗呢啲金飾啊手錶，咁佢就將佢收埋。 嗯。 事後咧就完咗件案件之後，佢就即係執翻咁啊，據為己有。但當然啦，犯法啦，始終係犯法，天網恢恢，最後都被懲之於法 的。你話佢唔係收埋喎，係掉落街喎嘛？ 嚇！我又你又好衰啊！ 好衰，唔講得嘅，唔好意思 啦。有啲嘢咧，我哋又要有少少保留嘅，唔好太過， 我下次寫低先。 太過即係。白咁講出嚟啦，嚇你明唔明啊？ 知道， 咁啊傷害到人哋唔好啊嘛。 明白。總之就 總言之係曾經發生過啲咁嘅類似嘅案件， 類似嘅案件。 有啲同事咧就受唔住誘惑啊。 唔該曬，花家姐。 有時好難分㗎，即係阿 Sir 私底下講嗰啲，死啦，原來啲唔講得㗎。喂，咁仲有咧？另外聽過你講話有啲高賣，有單高賣案都幾得意啊嘛。 哦，嗰單就我自己做呢單嘢可以講得嘅， 曾經 我哋嗰時咧就叫做值日隊咧，咁喺差館度有人報案落接啦，咁啊接過一單高賣，好簡單嘅啫。咁啊去到現場，原來有個男人偷完嘢之後俾保安截住，跟住走咗，推開個保安員走咗，就留低個袋。咁啊軍裝嘅第一時間去現場，咁到我哋去查呢單案嘅時候，佢將個袋交俾我，就話裏邊乜都冇嘅。咁啊，後屘我哋細心檢查，原來都好多嘢。裏面自然有20,000現金喺度，咁啊當然啦，我哋發覺咗之後咧，即係照我哋一定係實報噶啦，因為人哋可能翻嚟自首，喂，呢20,000喺度喎，點解唔見咗咁樣？咁好在咧，成個過程咧，所有即係我啲下屬，即係第一時間向我報告，喂，喺個袋裏邊咧發現咗文件，有啲仲有20,000喺度咁樣，變咗咧就即係其實呢個案件都其實如果有一個貪心嘅。就會代咗㗎啦，咁啊好在咧，警察部裏邊咧，大部分都係 OK 嘅， 都係潔身自愛 嚇，即係唔會為嗰少少利益，你話你有份咁好工，嗰啲錢算係咩錢啦？唔好話呢啲1-2萬元啦，就算幾百萬放喺面前，我哋都 好似依家咁樣執咗錢嗰啲，其實佢唔食驚風散咩？實有唔知邊個窿窿罅罅，學李 Sir 話齋， 你使都使得唔安樂，係 啊，即係睇下邊度捐攣翻出嚟咁解嘅啫。 不過有啲有人話有部分係俾架旅遊巴嘅內地人執喎， 執係啊。 咁啊，呢個又唔知真定假喎，即係如果你咁樣執咗翻去，運咗上去，咁又真係追查唔到。 其實我又有少少陰謀論啲嘅，即係我陰謀論係乜嘢咧？即係譬如可能唔好介意啊， 唔緊要，唔好咁 警方又好，或者係其他嘅有關涉案嘅人都好，咁其實喂呢件事其實佢有呢個解釋，其實追查唔到啦。咁其實。都叫做完咗件事咯，即係起碼有個藉口去完咗件事咯。我覺得係可以咁樣去理解。 但你咁樣諗都可以嘅。 但係呢啲即係阿 Sir 啦，可以講翻啦。即係其實如果咁嘅情況，其實嗰啲內鬼都有排查喎。即係究竟嗱，譬如呢幾個界款員，咁點樣調查佢哋，究竟有冇問題咧？其實 哦，咁 做多嘢搞喎，係嘛？ 呢啲咁嘅案件咧，佢哋唔會當一單跌咗錢執翻嘅案件嘅，梗係會好精細去調查。有冇涉及人為嘅咧？好似話你講，喂，會唔會預先安排啊？循呢一方面咧，佢哋好多方法去查嘅。 其實界 我都係嗰句咯，天網恢恢嘅，始終。 其實界款員咧入職個要求咧，係比嗰啲普通嘅石 Q 咧就嚴謹好多。因為我嗰陣時都俾人查到不得了， 又即係冇案底啦。 查你有冇呢個基本嘅， 係啦，查三代啊。 查你有冇財政有。爭人錢啦，信用卡啦， 好似破咗產肯定唔得先啦， 係一定唔得， 爭人錢都唔得啦，係咪？ 爭人卡數，睇你正唔正常嘅還款時間，佢 check 幾多嘢嗰陣時，因為嗰陣時我諗住威威噶嘛，攞把槍唔使搬嘛，點知原來搬到撲街嘅，即係搬錢， 冇事， 係啊，咁所以搬傷咗隻手，我先冇撈啫嘛，係啊，就係咁樣嘛，所以其實 即係搬錢都會搬傷啊， 係啊，真 係即係陰公， 錢好重㗎，其實 幾多 陰公啊，搬銀紙搬到傷， 係咯，真係話俾人聽， 都係富貴。 嗰時我哋有個常上嚟講，佢話你冇黃金咧，梗係好吸引啦。但係佢黃金個密度咧幾緊要，一條黃金啊重到啊，真係啊！呢啲真係辛苦 辛苦錢嚟㗎， 唔係淨係聽下嗰啲數銀紙都係啦。喂，數完之後手真係黑掹掹。係 啊， 同埋佢通常佢哋有嚿揀㗎啦，呢度即係我有個朋友就係呢個數銀紙嘅。 按摩一樣， 佢成嚿揀喺度。咁同埋佢哋嗰啲職業都係嘅，即係佢係喺一間大公司咧做嗰啲叫做嗰個叫咩啊？叫咩啊？即係。咩位啊？我死啦！唔記得 出納 出納係出納，咁咧就每日咧幾百萬幾百萬， 咁咧就其實佢個誠信係好緊要嘅，即係老細一定要好信呢個人。如果佢少少即係覺得你古古惑惑咧，都唔掂嘅。咁所以佢我啲朋友擔乜唔識偷食嗰啲嚟嘅嚇，咁佢就每日即係幾百萬幾百萬咁咯。咁冇乜感覺其實已經，即係因為 真係冇感覺㗎， 一踏一踏 嘅。我哋去，譬如做一單 case， 我試過做一單綁票，直情衝個揸車追拉埋佢，起埋嗰幾十萬，我就咁劈咗嗰幾十萬喺度，同佢攞咗份口供先。即係我哋係完全冇感覺嘅，幾十萬就咁放到面，慢慢數啦，錢唔會走喺個袋裏邊。我去到嗰個 part 完，開出嚟大家數啦，嗱當面咁樣。即係我哋係冇乜感覺嘅對錢。 同埋阿迪 Sir， 你可以講下咧，你話誒嗰陣時，譬如有一大堆嗰啲誒裝物咧，要你去點樣處理啊？嚇，嗰啲錶啊，頭先你講咧，哇，嗰個真係 嗰啲。嗰啲又唔係好方便講嘅，即係我哋依家講咧就係當案件完曬 之後， 有啲證即係有啲證物咧，我哋又要即係摧毀咗佢嘅，即係我哋就唔可以隨街抌啊。例如我舉個例先嚇，我哋拉咗啲冒牌錶咧，咁冒牌錶攞咗翻嚟之後，法庭判咗就充公，同埋我哋要摧毀咗佢嘅。咁我哋有你哋都見到噶啦，譬如嗰啲 CD 咧就會揾啲阿老車壓佢啊，啲錘仔唔係嗰啲錶，如果唔多，你揾錘仔揼爛佢，然後抌咗佢啦。 要你哋自己攞錘仔。 真係冇特殊途徑會攞翻出去。 唔會㗎，我哋因為你犯法㗎嘛，佢都係冒牌錶嚟㗎嘛。 即係唔可以送俾啲朋友㗎嘛。 唔得唔得唔得唔得，絕對唔可以。即係我哋會有個證物組嘅同事睇住，咁就交俾我哋點樣去摧毀咧，佢就影曬相。 咁但係整爛嗰啲嘢嗰啲。工作人員其實 佢咯，冇機 會，你都有一啲唔係警務人員嘅人幫手去做 嘅。嗰啲呢把幫手搬嘅啫， 搬嘅啫， 搬。譬如太大量嘅，咪要幫手搬，鋪咗揾張地脊鋪咗喺度，揾個壓路車壓爛曬嘅咯。 但係揼爛嗰個角色都係 我有興趣想知道，即係旺季。即係旺季意思，即係我唔知啊，即係我推理咋，年尾啊，梗係啲賊嘅旺季啊，喂等開飯 啊，新年前啦， 咁你好多案噶嘛，即係你醫院都有啲可以外判啊，喂自己搞唔掂啊，你去嗰邊啦嚇，你去咩青光眼外判啦咁，咁啊差佬咁即係警方嚟話喂，啱啱佔領完咗咁多 case， 有冇啲可以外判啊？如果唔係俾啲做死噶喎， 第一技術唔夠，法律知識唔夠，如果外判出咗錯咧，警察部要承擔，所以我基於幾個原因咧，你技術唔夠啊嘛，你去處理一個 handle 一個證人，喂我客串啫嘛，你咁串，我鬧翻你啊咁樣，嗱變咗咧就你製造咗啲麻煩出嚟啦，咁個警察部又要 但係真係咁多 case 咁幾多個人去做咧，做唔曬 加班 喎， 加班， 所以其實好辛苦喎，做警察其實 跟住又做唔切，有人投訴喎。不停 佢個投訴係接受嘅啦，因為點解咧？你真係做唔切，我試過啦，八九個報案人坐曬喺度，咁逐個攞口供，嗰個人打電話你做唔理咁樣，話我哋等等嗰啲， 我就嚟死啦！ 嚟，佢即刻就投訴嘅啦。咁佢真係嘈得好緊要，咁其他啲報案人都即係話阿 Sir， 你唔使驚，我做你證人，你真係好忙，你成日得四個人，你要處理八個人嘅嘢，處理唔。 副警幫唔幫到手啦？ 喂。我哋依家講嘅真係唔好意思，我成日講嘅即係可能我做慣 set 啲咧，就喺 set 啲個工作崗位裏邊計。如果軍裝裏邊咧，當然嗰要 call 藍帽子，可以 call 輔警啊，佢哋比較多啲幫助。我哋咧就真係好忙嘅時候，就可以再揾啲老細，喂睇下邊個翻緊工嘅，叫佢即刻過嚟幫手都得，都可以嘅，試過。 咁幾時先至邊個決定話？即係例如啊，喂，真係失蹤咗，人口蒸發都查唔到嘅，算啦，呢份就擺咗喺度先啦，唔好理佢字啦。咁喂，咁邊個決定呢份嘢都唔好搞字啦，就唔好理佢啦。咁邊個決定唔理呢啲嘢咧？啲 case？ 其實每一啲案件咧，視乎大細嘅。如果細嘅案件，可能係三粒花搞得掂啦。如果去到大啲嘅，例如謀殺啦，喂，呢單嘢查到都已經查咗五年啦，都冇咩好查啦。咁你就要由我哋個即係 CID 最高嗰個寫上去，然後先至將個我哋叫做終止調查。 哦， 終止咗佢先。咁終止咗佢唔代表呢單案件咧就永遠沉喺底嘅。到第日有啲新證據，咦？突然間有個證人抱咗頭，插翻出嚟，再做過就咁樣嘅。 有冇啲哥倫布督察即係嗰啲，即係專係處理啲辣手嘅？ 個個都係嘅喎，我覺得單單都辣手， 個個都咁堅 嘅。其實大案有大案嘅，細案都有細案嘅警察嘅，真嘅。你唔好以為細路哥啊，佢講大話可能叻過大人㗎，係咪先？即係我哋要咁樣睇咯。 因為我在上面成日看那些社會語法，因為你知道電視劇那些不好看， 有沒有看重案六組啊？ 他真的審犯，他真的找閉路電視咁影曬嘅喎，他審嗰時候，咁香港有冇嘅咧？ 如果我哋香港會見緊一個犯人嘅時候，依家嘅每一間房咧都會有個錄影室，每個差館都有嘅啦。咁當呢件案件較為嚴重，或者我哋有個總督察以上嘅階級認為呢單案件我哋需要做錄影嘅，就喺個室裏邊咧進行錄影會面嘅。咁呢份咧就係受被接納的證供嚟嘅， 但係佢嗰啲案件重演很離譜嘅喎，真係喂個差佬坐住個電單車追住前面那個，佢仲唔知道有 camera 影嗰啲係咪？嗰啲係拍戲啊，抑或係真係行動嗰陣時候，而家已經係基本裝備，就係拍曬 video。即係我講內地啊，即係我唔知啊，我見到咁勁嘅點解？香港咧，香港冇咩？ 香港係所謂嗰啲重遊現場或案件重組咧，就當個犯人拉咗之後，成件案件其實差唔多去到尾聲嘅時候咧，好拉咗佢，佢亦都會同意做喂。當時就係發生咗啲咩事咯？可唔可以講一次？佢願意嘅話，我哋咧就會同佢重組個現場。 哦， 咁啊有個 video man 咧就喺度跟住。咁呢個成個過程咧都合乎我哋嘅即係法則嘅。 咁但係而家嚟話嗰啲乜咩掃黃行動咁樣，咩拉咗幾多個持咩傷情證啊？咁嗰啲會唔會行動嗰陣時候，我哋都有個 video 跟住啲差人一起去行動咁嘅咧？有冇？ 我哋就冇嘅。 你哋冇㗎？ 我哋冇嘅。 阿導演好似咧，我覺得 係有個主持。 唔係，我覺得佢好似咧。 通常都係 準備開個奇案節目咧，做緊資料搜 集。唔係佢會做翻主持咯。嗱，呢班就妓女啦，各位請望望佢哋。 好似呢個警戒通識。 有啊，導演喺度開多條戰線都冇問題，應該。 正啊，喂！其實今日咧，我哋有單重案嘅。翻轉頭咧，我哋講下呢一單喂幾土炮啊，幾土炮嘅一個70年代嘅重案。翻嚟繼續講。 警匪殊途，人鬼同路，東頭灣道99號。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，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。逢星期三、星期五晚11点，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。呢度是东头湾道99号。屹立不倒，全靠各位东粉支持。欢迎登入 www.radio99.tv 的网页。99元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。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。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，你有以下的症状：心跳加速、瞳孔扩张、腿部肌肉失控，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。 这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？ 奇案迷会，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，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。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。 奇案迷会，你今天 like 了没有？